第53集，平安夜。平安夜，安宁兼职的时候一直在忙，下班晚了点。安宁回去的时候没能赶上最后一班地铁，只好等末班公交车。公交线路也收得差不多了，唯一一班末班车还得绕远路。不过学校宿舍是晚上11点半锁门，最迟不会超过12点，时间还是来得及的。然而安宁还是在车上睡着了，一觉睡到了终点站，最后是被司机大叔叫醒的。他下了车，站在陌生的站点，人有点懵。大冷的天儿，三更半夜的，这里也不知道是哪。马路很宽阔，路灯也很亮，只是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连车都老半天看不见一辆。他低头打开手机导航，查到自己在一所中学附近，学校对面是一座很大的公园。深夜的公园看得人瘆得慌，这儿连出租车都没看见。他只好试了一下自己从来没用过的打车软件，刚打开微信研究，手机就响了，是秦威航的号码。安宁忙接听了电话，秦威航在手机那头问他： 喂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 哎呀，我在车上睡着了，醒来就到终点站了。 在哪儿？ 育人中学。 好，你在那儿等我，我来接你。 不必了，我准备打车了。 你打车回来宿舍也关门了，你想过去哪儿过夜吗？ 这倒是没有，不过船到桥头。 等我一会儿，我已经到楼下了，很快。挂了。开着流量微信联系啊。 他盯着秦威航头像上的街跑摩托回不过神，这个人好像是对自己太好了一点，好到他脑子都有点犯晕了。安宁坐在花台边，打开了流量，微信里最先跳出来的就是小胖在群里发的演唱会照片和视频，他每一条都点开来看了，沉浸在演唱会的氛围中，一时也忘记了对面那座阴森森的公园。大约半小时后，秦威航就到了。他没有骑R1，是叫了辆出租车过来的。 我看到你了，到路边来。 安宁没想到秦威航来得这么快，忙起身走到路边，看到唯一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减速靠边停了下来。他上前拉开后车门，秦威航就躬身挪到了里面。秦威航还穿着早上出门时那件黑色带毛边帽的羽绒服，灰色 T 恤和白色牛仔裤，只是头上多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。车门拉上的那一刻，安宁又想起那次吃干锅后秦威航和自己一起搭出租车回学校。虽然他记得不是太多，但秦威航那时肯定也像今天一样，人不得不坐得很靠后，膝盖依旧抵在前排，委屈着自己的大长腿。秦威航的牛仔裤是白色的，只透出一丁点浅蓝，比出租车前排座椅的白色套子白多了。一上车，安宁就道谢： 谢谢你啊，太麻烦你了。 是真的感动得不行，这样的事从未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是类似于高中时被瓢泼大雨困在学校，盼望能突然看见来给他送伞的母亲的程度。区别是高中时的他没有等来送伞的母亲，大学时的他等来了接他的室友，那种被人照顾着的心情能在心里幸福地回味上100遍。一不小心想得多了，飘飘然了，就提醒自己，这只是因为秦威航人太好了， 可能他还有点同情我，换了是梁胜涵和小胖，他也会这样做的。千万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啊，安宁。 秦威航报了个地址给司机，安宁不知道是哪个小区，司机大叔回头问了句： 是蓝天郡旁边吗？ 去我住的地方。 那个房子你没退租啊？ 租了一年，退不了。 安宁露出心痛的表情，看得秦维恒不由很想安慰他。 我很有钱，不要心疼。 出租车很快驶到了热闹的商圈，喧嚣声阵阵传来，他们望见了灯火通明的星河体育场，演唱会刚刚已经散场了，穹顶也打开了，但外面还是有不少歌迷和车辆，附近的交通线也都还没收，人声车声交错着，带来一种活力四射的安全感，看起来不像过了午夜，好似夜正开始。秦维恒一路没怎么说话，只是偏头望着窗外，他身体向后靠着座椅，也向右倾靠着车窗。安宁一开始还隔着他在看体育场，后来视线的焦点就变成了秦维恒。他发现秦维恒黑色鸭舌帽旁边露出了几绺头发，有些凌乱地织着，犹豫很久，想到秦维恒是那样一个外表无懈可击的男孩，还是决定提醒一下。 头发这边露出来了。 秦维恒回神看向他，安宁指了指自己鬓角和耳后。秦维恒从靠窗的姿势坐起来，摘下鸭舌帽，右手把头发向后顺了一遍，左手顺势用帽子重新压好。他不脱下帽子，安宁可能这一晚上都不会发现。秦维恒头发是有些凌乱的，头顶的头发还纷纷翘着。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，秦维恒应该是已经上了床，说不定都睡过去一会儿了。也许在坐出租车来的路上，他都在打瞌睡，所以刚开口时声音才会有些阴哑。安宁默默收回视线，那种被一个人，还是被自己暗恋的人挂念着的幸福感，又像潮涌般涨起。下车进了小区，沿着大道没走一会儿，安宁就认出了秦维恒住的那栋楼，因为楼下停着那辆黑色雅马哈R1。刷了卡进了大门，这个时间电梯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。秦维恒走进电梯后靠后面站着，双手抄在衣兜里，身体微微有些松垮，他没按楼层。 几楼啊？ 秦维恒像是才恍惚过来，手伸过来按了19。 你很困了吧？ 嗯，没有。 那个睁眼睛一证明自己不困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。 安宁没能控制脸上的笑。电梯门是镜面的，秦维恒看见他笑了，自己也低下头赧然地笑了笑。两个人就这样无声地彼此会意地笑着，等到电梯门叮铃一声打开，秦维恒一开门，安宁就按捺不住好奇从他身后往屋里望，房间里一片漆黑。秦维恒按了门边的开关，玄关的灯才亮起，是一室一厅的格局，进门就是客厅，正对阳台，空间挺开阔，房子的装修风格比较简约。秦维恒拉开鞋柜，给他拿了双白色拖鞋。安宁弯腰换好鞋，说了声打扰了，走进来。秦维恒开了客厅的灯，安宁才看见沙发上竟然趴着一只很大的趴趴熊，熊背上摊开扣着一本 Top Gear 杂志，沙发角落还有两本漫画。秦维恒看见沙发上一团乱， 沙发， 我就是沙发。 那好吧。 他走过去把沙发上的书收起来，扔在了茶几下方，然后拎起那只巨大的趴趴熊环视了一圈，最后让熊趴在了茶几上。他放下熊时还在熊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，没能逃过安宁的目光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秦维恒哪怕很随意的一个小动作也总是能吸引住他。拿着秦维恒给的干净毛巾，安宁进浴室飞快地冲了个澡，沐浴露一挤在手心，立刻就是熟悉的味道。他只挤了一点就放弃了，只一天而已，又不是一定要擦沐浴露，他现在涂这个沐浴露就是心猿意马， 就是占秦微航的便宜，说不定还得心猿意马一晚上，不可以。洗完澡，他又把地板拖干，拉开门，看见秦微航已经换下了羽绒服，只穿着里面那件灰色 T 恤，弓着背坐在沙发上，手上打开那本漫画，有一下没一下地翻着。 他也真是不怕冷啊。哦，原来已经开空调了呀。 我这儿没有多余的牙刷，你用漱口水将就一下吧。 安宁从没用过漱口水，接过来低头仔细看上面的说明，然后自个儿点了点头。洗手台上没有秦微航的漱口杯，这是自然的，秦微航不用那个。 有纸杯吗？ 没有，我这里不来客人，只有我喝水的杯子，用吗？ 哦，那就不用了。 我平时也是对着那个出水口喝的，你没察觉吗？你这还不如用我喝水的杯子呢，学霸。